水鬼在民间传说之中是指啲人意外浸死或者投水自杀而不可以投胎转世的灵魂，他们专门出来害人，想人哋做他们的替死鬼，然后自己就可以投胎转世。水鬼又有人叫他们做水猴，他们会徘徊在有水的地方，然后在水里面耐心地等待引诱或者是强迫人落水而死，来做自己的替死鬼。千百年来，水鬼无忧无虑地靠这个方法投胎转世，摆脱来自地狱的苦难。水鬼在水里面力大无穷，在岸上面就四肢无力，喜欢用喊声引人行埋去水边，趁机捉他们落水，然后将他们浸死。在西方都有水鬼传说的，在苏格兰传说中的黑色水鬼就是半马半牛形状，头上长有两只尖尖的犄角，经常会幻化为一匹美丽的白马，一旦有人骑上去就会狂奔，直至将人跌入水里面浸死为止，然后饱食受害人的血肉。有阵时这种水鬼亦都会变幻成为英俊的细路的模样，不知情的年轻女子很容易就会受到他们的诱惑而追求他们，结果就走入去自掘坟墓了。不过只要细心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位所谓的英俊细路，他的头发总是湿湿立立，中间还会夹杂着一些水藻。在历史和文献民间故事都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人人都相信水中是有鬼的，对于水鬼的态度不单止是恐惧，还有怜悯，甚至希望水鬼得到供养之后能够守护水城。古人亦都相信被杀死枉死的厉鬼是有灵力可以造福或者造祸人间，而水鬼透过人的祭祀可以转化为守护神，不单止可以安抚冤魂，仲可以保佑你添。 Hello， 大家好。 哇！ 转眼间又睇又翻翻嚟现场啦，因为点解我哋头先定咗格咧？其实我哋都系睇翻 YouTube 嗰边，即系几时捞完我哋先会翻翻现场，所以有少少 delay 噶吓。 系。哇！咁啱啊，咁啱睇睇讲下，我哋夹翻晒喎，又有人讲水鬼嘅事喎。 系啊，水鬼最出名系咪华富村嗰个水塘啊？ 其实都唔系，好多度都 有。系啊，但系嗰个真系听最多嘅。 系嘛？ 系啊，最多故事喺嗰度传出嚟嘅，即系掹，即系搵替身嗰啲故事咧。 嗯。 十个我自己即系听翻嚟，十个七个都系嗰度。 咪大角咀嗰陣時都唔少啊，不過好早已經變咗個碼頭，啲人唔記得曬啫嘛。 係， 因為好多人特登去個海邊嗰度玩噶，嗰兩嚿石好恐怖啊，那個龜背石一嚿大一嚿細噶，佢可能咧嗱，從科學嘅角度講咧，就啲水咁。嗰啲水會又拍埋嚟又拖出去咧，咁如果啲細路仔唔識玩咧，佢嗰嚿落咗個石底咪上唔到嚟咯。 哦，係。 但係咧，就經常都會死人嘅嗰度，成日都有嘅。咁啊，尋晚咧就有時佢會顯靈嘅，坐咗喺嚿石上高嘅，著個紅衫嘅嗰個女人。 哇！呢、這個不得了呢、這個。 係啊，好多人都見過，即係有翻唔上一年紀嗰啲見過。 之前我都有講，我都有略略賴過講過嘅，即係初初入嚟做私人術業嘅時候，我有講過我去尖沙咀咧。夜晚有時去過，即係同啲朋友啊，即係可能飲喺啲海旁咧有啲酒吧咁。咁啊飲完嘢之後咧，就見到個水面啊，咁佢都會有浪咁樣樣會咁樣行噶嘛，即係啲浪啊，好多隻手白色嘅手伸上嚟咯，佢隨住即係佢個造型係咁樣嘅，佢隨住個浪咁樣樣喺度飄咯。跟住即係佢隻手係。 即系下面的手臂咧，就好像在个水底度嘅，咁、样伸上嚟就好多只手咁样，我谂过百只手咁样喺度喐动咯。 嗯，咩咩？张咩啊？佢话咩啊？我慢慢听，我佢答啊边个？ 系啊，咁 系答阿小老母。 系咯、啊。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好似讲过话，我有一个故事，又唔系故事，系我经历嚟嘅。咁啊，啱啱好就搭正嗰阵时，系咪就系七月咧？我唔记得咗啦。就系、是、正正系咪？我就系讲红衣女郎啊。咁其实嗰件事咧就系咁样嘅。咁我之前啦，咁啊去咗啊，我哋识嗰位动物居士嘅， 系 嘅。嘅喺新界嗰边嘅一个地方啦，咁我就上去，你啊，大家真系封下身咁样啦，我又系多事嘅人嚟嘅，咁上去嘅时候咁啱咧，就有一位女嘅朋友啦，咁啊濑一嘢啦，咁佢其实嚟嘅时候咧，我都已经啊大镬啦今次，咁嗰时我都冇理嘅，因为。我就被告戒过，就唔好多事，唔好直情系连谂同理都唔好理嘅。咁我见到佢入去嘅时候，咁我就自不然想出去啦，因为个感觉唔系咁好嘛，那个气场即系两个对流啊。咁我就同我朋友想出去，咁嗰道门系咁样啦，我个人咁样出去嘅时候，其实系右手边咧系一个电梯大堂嚟嘅，好近嘅啫。我一行出去，咁眼角突然间俾一个红色嘅嘢。吸引住啦！你知道红色嘅物体系灯光白，特别系白灯光底下好 特别好， 即系特别清楚，特别即系会啊吸引到你个视线啊！咁我就咁样望过去望一望啦，哇！唔望又止可。嗱，当时我个动作咧就好滑稽嘅，咁我就喺个门口度慢慢行出去啦。我只右脚踩咗出去，只左脚仲喺入边嘅。因为见到个红色嘅嘢，咁你要吸引，会望咗先，跟住你就放慢脚步噶啦嘛。我见到嗰个女士咧，就企喺个角落头度嘅。 因为佢入唔到去噶嘛。 佢系个 lobby 嘅角落头。 系。 仲要贴到好角落头嗰只嘅，咁佢系好典型嘅。啊，我当时我真系唔惊嘅，我唔知点解我完全唔惊嘅，只不过系因为你突然间有个咁经典嘅造型出嚟，你都会吓一吓嘅。 即系搭 lift 嗰个大堂， 系 平时我哋搭 lift 嗰度 最角落头的嗰个位咯。 嗰度有个单位喎，可以入到去嘅。 我唔知啦。咁佢个造型系典型嘅黑色长头发披面去到膝头哥，跟住着住系佢又唔系着长裙嘅，佢系大家如果有屋企人特别系女仔结婚咧，你会知道 嗰啲底衫 系啦，即系佢前一晚会一定要着红色嘅睡衣咁样去瞓觉噶嘛，佢 exactly 就系着住两件头嘅红色嘅睡衣啊，咁然之后着住对红色好清楚嘅绣花鞋，因为咧佢上身同下身嗰件都系红色，冇花纹，咁所以就显得佢嗰对绣花鞋系特别清楚嘅。咁佢就企咗个角落头，嗰个皮肤我见到佢两只手系垂低嘅，系白到紫咁样样。我即刻一个屈尾实转身翻入去咯，系哦啊，好似漏咗啲嘢咁，我就转身翻入去，我就唔会再出翻嚟啦。 即系你又真系走翻入间馆入 边，因为我只脚我只右脚行咗出去啫嘛，咁、因为我个视线系被吸引住，所以我就停，我就放慢咗脚步啊。咁我见到嗰下就吓， 即刻翻， 我就咁样行翻入去咯。啊，好似留低咗啲嘢，我就即系另外只手就掹住我 friend 啊。啊，好似留低咗啲嘢，我就翻入去。 我又唔见你讲俾我哋听，等我 仲讲你都好唔得闲啊！嗰阵时你个 friend 系啊，等我 feel 下。 你个 friend 都好唔得闲啦，你 feel 下你个 friend 仲好啦。 系 嗰单嘢之后先讲啦。咁啊，啱 等佢搞掂晒先啦，即系好似啲案件咧未 一定要完晒先可以讲咯。我仲有单就新鲜滚热辣嘅，大家即系都知道我呢个人都几大胆噶嘛。咁我中意特别中意睇鬼片嗰啲人啦。咁最近上咗一套鬼片啦吓。咁我套鬼片咧就乜乜修女啦。 系。 咁啊，笑片嚟嘅。 即系一啲都唔恐怖嘅。 一 佢最恐怖嗰一幕嘅画面，我系笑到全场系有回音嘅。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咁真系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唔恐怖咯。咁我就自不然我就会开始留意一下侧边啲环境。 即系分心啦。 系啦，即系我会睇下侧边啲人，即系惊嗰啲反应嘅表情咁样噶嘛会。咁特别后面有一位阿蝉啦，就好唔。就好唔合作啦，咁啊就喺度配音啦吓，咁啊则不时都要去回应下佢，要接下佢，等佢收声嘅，你知道，真系好鬼好烦噶嘛，即系我唔明点解你睇到鬼片你都要配音咯， 解话啊，我哋叫嗰啲做， 唉，真系难顶到咧，即系我唔剧透啦，咁咁你自不然你会留意侧边啲人做紧啲咩噶嘛，咁你知嗰个戏院我仲系细院嚟嘅，咁啊细院前面嗰排头嗰几行一定冇人坐噶，咁我。喺度周围望下啦，咁啊去到有啲位其实都有啲闷，有啲闷或者过度啦叫做，咁啊周围望啦，咁啊去到最前第一排，咁嗰个荧幕打出嚟反光，咁啊咦点解有啲反光嗰啲，一个个膊头，咁啲膊头系见到系右边膊头，全部都系右边膊头嘅，唔知点解，咁点解好似有啲嘢反光啊？仲系逐个每一个位都有反光，但系佢啲凳其实都好似我哋呢啲咁嘅 iPad 咧，系布凳嚟噶嘛，即系 suppose 唔会反光噶嘛，唔系啲令皮胶皮嗰啲嚟噶嘛。咁啊，再聚精会神去望嘅时候系，你见到有个人坐到不直，喺度望住个 mon 咯。我 应该系咁样喎。 吓？ 应该系斜望上去。 唔系咯，佢哋坐到不直咁样咯。即我其实我嗰、那个我就睇唔到个头嘅，我就系 keep 住咗喺呢个位咯，所以我就点解见到一个个膊头嘅咧？佢嗰个仲系讲讲下都毛管冻，佢系一个个打环坐满晒个行，然之后你见到佢嗰、那个，因为佢反光啊嘛，就见到啲膊头系、那个膊头系咁样嘅，咁样噶嘛，咁你啲光自不然打落，你会见到个弯系咁样嘅弧位噶嘛。我就看到在这个位置，我看不到个头，我就看到这个位置，个个坐到不直地站着，坐在那个位置看，跟着我继续看上个 膊头，只是得个膊头，不见到个头， 我只看到这里，下面这里，我就看不到上面，可能太黑吧。 但是大把位，上 面都有的，正常，我前面那行全部没人坐的， 正常大把位是不会有人坐第一行，大佬贪过瘾咩？ 我的头会断的，你这样看戏， 对咯， 是啊。 咁样望喎、 啊，唔止，因为细仲要细院咧，嗰、那个布帘同埋嗰张凳系特别近噶嘛，细院你系要 keep 住咁样样睇，唔会有人买嗰位咯，头嗰十行都唔会有人买咯。 但系点样反光，你都见到个头嘅？ 唔知道啊，我就系见到佢右边膊头嗰个弧位反光。 嗯， 我就系见到点解特别嗰位咁样反光咧，即系仲系每一张凳都系有嗰个弧位反光啊，咁你就会我又八卦噶嘛，跟住你就会觉得有啲嘢吸引住你视线，跟住再定眼望落去，哇！你就睇唔到个头啊，全部都喺呢度咯。 哇！你唔拿部手机拍低佢？ 拍乜嘢？俾人打噶喎！ 吓、啊！ 盗录噶嘛，系套戏进行紧嘅时候睇到噶。 即系我净系嗰一幕啫嘛，咪净系嗰度，你咪由头到尾攞部机出嚟啊嘛。 啊！我会俾人打。 我呢啲真系几难得影到啊！呢啲大佬啊，成排唔见， 都唔知影唔影到，都唔知影唔影到， 都要试下噶嘛， 系嘛？ 系啊， 我惊俾人打喎！我侧边我直情系嗰幕最恐怖嗰幕，笑到大声到隔篱嗰叔望住我。 喂，我而家计划紧系点咧？如果就系再拍片咧，即系我要揾齐我啲 friend 先啦， 揾齐啲脚 系啊，因为要同时间进行，我一定要三个人。咁我话去拍，我话去，譬如我去嗰笪地方咧，我会拍好多散 shot 噶嘛，周围行啊咁咧，我揾多部机喺我后面再拍我拍紧。 即系拍紧你喺度进行紧成个动作， 睇下会唔会咧有嗰啲朋友跟住我尾啊？ 定系其实你摆多个好似高普啲镜头咁， 高普冇用噶，啊， 影后边咯， 影后边冇用嘅咁样，你要喺我后面咁样嘛。影住我啊！ 唔系啊 ，I mean 系你咁样揸住个镜头，你向住自己，咁然之后咧，你可能夹多个镜头， 那个 影后边， 嗰、那个唔同噶，嗰、那个 咩？ 嗰个感觉唔同啊！我哋又透露咗，一定抄桥啊死！ 唔会咁啊嘛！ 即系我哋咧，同我朋友去话，佢下个礼拜开始得闲咧，我哋 再去多啲嗰啲地方拍。 Chat room 有观众话我错失良机，唔会影到噶。我即系话俾你听， 我又唔会，我 少影到噶呢啲。 我几大拎出嚟试试，拍唔到，拍唔到。 我惊被人讲出去，我仲要系嗰套戏系中段嘅时候先见，已系见到咯。 边个噶？ 你系讲我出嚟点算？我未睇完啊！ 咁啊，你唔俾我睇紧电话？喂，我拎个当听电话咁啫嘛，边个理你啫？我真系唔信你，试下嚟讲下我真系，你行得到行唔出？我喺楼下等你嘅收场收场。 衰！我一个奉公守法嘅好市民。 喂，大佬，你拍戏你系由头拍到尾噶嘛？点解净系拍嗰段噶？是不是你的过分？ 小老宝说成派人看闷戏钓鱼拗晒头，唔垂晒头，唔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嗯， 你见不到有人的颜色的，即那排第一排的人你见不到有人的颜色的，因为你荧幕的光打反出来呢，你是会，即如果你看戏你前面都会有人坐的嘛，那你都会反光见到他们是有人的皮肤颜色和穿衫颜色的嘛，他们就是看到反光出来的那个控，即是那个膊头的反光，就是 exactly 得那个反光 位，即是个pan就有个膊头， 是得这里 咯，pan对上个膊头就其余什么都见不到了， 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了， 根本都唔出奇嘅，咁佢哋都要睇戏噶嘛。不过就坐第一行就即系比较诡异啲咯，可能睇唔到啲字幕啊，近视。 唔知啊，系嘛？唔知啊。 不过嗰套戏唔得噶， 好唔得咯。佢我话俾你听，我可以好肯定拍心口保证，最恐怖嘅全部都晒 trailer 度。 哦， 是的，真的失望的，因为其实我几喜欢这个导演他整个系列的恐怖片的。 嗯， 是的，因为我是出名看西片的鬼片是不怕的人的，但是他这一套是这么多年了， 我直接是连以前那些，即是不是我那个年代啊，八十啊七十年代那些鬼片我拿回出来看，我都是不怕的。 我通常我看鬼片我就不怕，我都通常被左右隔离人吓怕我的，但突然间就大嗌。 但是告诉你，他这个导演的整个系列那个华伦夫妇是那几套的，即是那两个几套是真的会心寒的，即是会带到惊的。 大卫哥哥，你鬼陪你看戏，你试过啦，下次打上嚟讲。 系，下个礼拜二等你讲。 系啦， 你记得打上嚟讲，我约定你。 系啦，今日我哋就差唔多啦。嗱，今晚咧，大家追唔追到鱼啦？乌云密布咁，好似。 我谂今日好过寻日嘅，我寻日九龙呢边完全丁点都睇唔到咯。 系啦，咁啊，多谢大家今晚收睇啦，咁啊。看看追不追到月呢，就咩啦，看看好不好彩啦。 祝多次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亮团圆啦。 好， 我哋下个礼拜二再见。 多谢大家收睇，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